22:06:47，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七月最后一个周一晚上的 NJNY， 我是敏佑韩丽。 I am here， 来自 Pink 的一首歌也带出了我今天来开场的第一句话，对、我在这里，我们都在这里 ，I'm here，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我是。即将41岁的女佑韩丽 啊，真是快到11月份了哈。没事，中间还隔着8、9、10呢，你先别紧张。 我们在这么热的晚上哈，开始想着2018年的冬天了。说这番话的原因是我刚才突然在想哈，如果随着这个年龄增长，如果某个夜晚我在直播的时候突然间忘记我说什么了， 你别吓唬我 啊。就是你一下子，我们经常会说，哎呦。你看你啊，刚才还说那东西放哪儿了，怎么这会儿都忘了呢？对吧？你拿着钥匙找钥匙，拿着手机找手机，对吧？然后你说你有一天上节目，你突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你 可不可怕？ 你是不是最近听这个转身这个节目中间，节目与节目中间那个海默症听多了？ 没有，今天咱们中间都没卖海参，卖的是新的冷暖风扇，对吧？每天都有新变化的，今天呢也是我们1607红的夜晚，而且呢也是破天荒的哈，大热天， 对，全新周一， 我居然我还涂了口红， 一个新面貌嘛， 我还涂了睫毛膏， 对啊，你打扮的亮丽的一个脸，然后 出来脸。 我说脸蛋儿有点不尊重，反正一副靓丽的脸庞啊，出来见人是一种非常对自己也是高规格要求，对别人也是礼貌嘛，这是很好的。今天美中不足呢，就是台面上没有啤酒，因为咱们有一把阳伞的杆儿，我老觉得咱们在这个啤酒花园里面。 对，前段日子一直都没有这个两个人合影的缘由呢，就是从这张图片里哈会窥见一般的。 是 这个由于这个外面。太热哈，屋里可能空调呢就会有一些让这些什么 就是冷凝水嘛， 对， 是， 然后很怕滴到我们这个台子上哈，于是乎呢 必须用一个阳伞把我们两个及其设备，尤其是主要是设备保护住啊。 于是乎呢，你知道周末的时候呢，我也真的去晒太阳了。不过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如果你也在周末去海边的话，一定要做好超级超级的防晒，因为非常非常热。 对啊， 而且那种晒的程度哈，不是就像你说的那种，哎，我们大老爷们儿，我们那不怕，它真的会把你晒伤。 这主要就是防晒霜，它只管不让你晒伤，它可不管你美白啊，它可不管你晒不晒黑，防晒霜它一样会黑。这个你们要注意啊，除非你买的是那款叫什么美白防晒霜，是吧？女孩有这种啊，就是。强力的就把紫外线弹回去，然后呢还能有自己增白的那种护肤的那种。 一般来说防晒都会有点美白的效果，还要就是记住要每一两个小时就要补一补防晒霜。 对呀、啊， 哎呦我跟你讲，真的 尤其 是 游泳 需要勇气的， 尤其是游泳一下水上来又得涂一次 啊。幸好此刻呢大家可能都是把白天的那些厚重的东西都已经卸掉了哈，也洗干净了自己。希望你是躺在床上在听着节目的时候呢，希望能够缓缓地进入梦乡啊，也一起在这里深呼吸，告别这一天的一切，告别七月最后一个周一，喜迎七月最后一天就是明天。 好，让我们把全新的周一 当成下一个月的启航吧。 是啊，满满的31天，而且是在二伏天最热的时候哈，大家都是每天辛苦了，希望你依然在夏天保有美丽的心情、美丽的容颜、美丽的好运，太美丽。这在说你呢， 太美丽， 对，就是赞美你呢哈。 其实连你带你姐姐一起说了嘛，是吧？韩美和韩丽啊。 22:15，这里是男左女右，7月30号星期一晚上的第一时段啊。 对， 请按这个套路出牌，好吧？有些人请在侧幕条那儿等着，好吧？ 不要 冒 差了吧唧的啊，老偷摸着在那儿看啊，没人盼着他，好吧。现在我们热盼的是今天啊，常常会说的周一买卖息的1607红 啊，红人还没选呢。 哎呀，你也知道这些日子以来哈，对于求红这件事情呢， 也没得可选， 大家也像是这个热天不愿意出门一样哈，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哈。我们给大家这个慎重决定啊，慎重决定要不要来当红人的这样的时间。今天晚上的红人和往常一样，要到24点才能下班。你要对你的体能还有 WiFi 好都做好充分的考量，然后来决定要不要在合影的这条直播帖下面啊，达到120条的留言。 好，碎南瓜 The Smashing Pumpkins 这首歌的名字叫 Blow Away。Away, that's the Smashing Pumpkin. Smashing, 好久没给咱 smashing 了啊，就是他好久没砸了。 是啊，都有点忘了，老是什么运动健将、恐惧之类的， 是 都有点忘了这个碎南瓜了哈。在那些乐队的对比之下，觉得他还真的好听多了。 嗯，其实他也有自己造孽的那一面，我就晚上不能拿他那种非常， 我谢谢你、啊， 因为他是史上在那个舞台上。最其实可以称得上是最燥的一类乐队了，已经算是最那个火爆的一支乐队了。所以它有很多火爆的歌曲，但是不适合在晚上放嘛，对不对？所以只能挑像 Blow Away 这样的歌曲来放。 好嘞，今天的一位听友叫忘了他吧亲啊，忘了他吧亲啊，他说世界在变、嗯、我们在听，非常的掏心窝子的话哈， 人在播天在听嘛。 忘了他吧亲， 嗯， 这个也是他不知道是对自己还是很中肯的对朋友说的话。来吧，夏夜的晚上听听清凉的歌。 非常清凉的稻香啊，在这个有点炎热的晚上送给大家，希望也让你能够回到了小时候的那些有西瓜、 哎、 有蒲扇的夏天哈。 都听到蛐蛐声了，都听到蝈蝈声了哈。 对啊， 那种感觉 一下子回到了这个乡间哈， 嗯、 回到那些让自己觉得能够凉下来的地方。 就像那个很多很多，而且我想到的是很多南方的那种稻田， 是啊， 那种水稻的那种感觉，因为他唱的这歌甜甜的嘛，就像像一种南风一样的感觉。 这是来自厦门的同学们 啊、哦，还真是 以阿卡贝拉这种无伴奏的形式哈。演唱和这个向他们的喜欢的周杰伦啊，这首《稻香》致敬的歌曲《稻香》 嗯， 愿你也能够在这个夏天哈、啊，无论外面多么的炎热，多么的烦躁，让你心绪不安，但总有能够让你凉下来的力量，还有方法， 还真是， 这是很重要的哈。 像我们的方法呢，就是每晚十点到十二点听一听轻柔的歌曲，如果我选的够轻柔的话，讲一讲冷人的笑话。这是可以凉下来的，一个十九度的男左女右开始了， 四十五颗留言啊。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由最高人民法院影视中心和陕西青天晴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设置，以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马西武为原型的院线电影《以法之名》正在陕西拍摄，预计2019年1月全国上映。影片由青年导演韩军执导，影片原型马西武既是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同时又是深受人民群众爱戴的人民法官，是我国司法界杰出的历史人物。影片突出展现马西武在创造马西武审判方式过程中一心为民审案判案的警官形象，同时也艺术地回应了当前我国在建设法治国家中人民对公平正义的强烈需求。继续来关注喜剧动画电影《精灵旅社三：疯狂假期》定档内地8月17号上映。今天影片发布定档预告和海报，从预告片中可以看出，辛苦工作了几百年的德古拉这次终于走出旅社，踏上游轮，开启一场祖孙四代同游的夏日疯狂假期。最后来关注接下来的八月影视，《碟中谍六》全面瓦解，中国内地定档8月31号，中国版定档海报曝光，《精灵旅社三》宣布定档8月17号上映，再加上可能在8月下旬上映的《蚁人2》，这个八月大片有点多。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下班以后，明光见，明光等您到九点。明光家居，咱老百姓的品质家居卖场。 22:3417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七月最后一个周一晚上第二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第二时段开始，也是周一的晚上，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我们欢迎一下在日本担当红人的 Yuki 朋友。 Yuki 丽应该是姓李哈， 是生日快乐！今天呢，你是1607红。那此时此刻该来的， 对啊， 总该来吧。 你是你姐姐呀。你姐那个回了趟东北啊，回趟老家啊，我们一块玩去了。就是这个临走的时候呢，就是从东北啊往回走的时候啊，气冲冲的啊，从那个洗手间出来以后啊，一副那个就说不上来的那种气氛呀、啊，跟绝望那种眼神啊，那种表情就出来。哎呀，我说现在这沈阳火车站，这沈阳火车站厕所够先进的啊，够先进的啊。啊，怎么了？这吨位啊，都自动的了，全自动的，你弄那么先进干嘛啊？这一起身自动冲水，一起身自动冲水啊！我说那不好吗？这你有什么义愤填膺的可？啊，这是接触那个公共设施，这个就是手的接触面，你可以不用亲自用手去接触了，这个保证了这个更好的不交叉感染。不传染什么病菌，这是一个很好的措施。你有什么可义愤填膺？你快拉倒吧！一起身就冲水，一起身就冲水，完全不管我那车票是不是掉坑里了。 就只好补票呗，是吧？又陪你姐跑窗口解释，你说说你们这儿 服了， 为什么票丢了呢？是因为你们这儿这个厕所环境太好了。你这解释不通啊，你知道吗？你跟人票务得解释半天啊，解释半天为什么你洗手间那个措施设备太好了，所以我们票丢了。这确实是不挨着，你知道吗？且解释呢。 像她这种女人哈，就是我诚挚的建议她啊，在自己换票的时候就是晚一点换， 就 是、好不好、嗯？就是把自己所有的事情都处理完之后再做这件事情哈。 要么就是换完了 安全一些， 早的进去，嗯，这宁可上火车去上厕所。这都不叫事儿。 22:41了啊！不管你是在哪里，此时此刻呢，我们都该进入到男左女右啊，11年当中一直以来在第20段都会出现的一个环节啊，这个环节叫暖文章。即便外面特别的炎热哈， 嗯，闷热， 在这个夜里也30多度啊，但是心里要是冷的话，那也是挺闹心的哈。我们来听听能够暖心，能够让你在人生的道路上少走一些弯路的暖文章。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暖文章，题目叫做人际交往的7大规则。第一大规则，别人请你吃饭一定要回请，送人礼品一定要回礼。礼尚往来是人际交往中最基本的规则。之前我在文章里提到过一个案例，我的同学跟他的一个朋友交往，每次都是他请客，对方是一毛不拔的主。有一次同学替那位朋友办事儿，轮到饭后买单的时候呢，对方却只字不提买单的事儿，环顾左右而言他，最终同学把单买了。后来我给他建议，不要跟一个只知道占便宜不懂得人际交往礼尚往来的人打交道。按照现在生活水平，不像50年前很多人还要饿肚子，绝大部分的人不说锦衣玉食，至少衣食无忧。人际交往中不是计较谁请了几顿饭，谁应该送一点礼品，而是在乎一个人有没有感恩的心，是不是在乎一个人对他的好。人与人交往，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相互分享，相互感恩，才能长久。两个人的关系就好比天平，你来我往才会处于平衡的状态。当一方过度索取却从来不回报的时候，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千万不要做一个只懂得索取不懂得回报的人，因为这是在打破人际关系的平衡。第二个原则，份子钱一定要记住。年初一个姐妹结婚，因为参加婚礼的来宾有共同认识的人，我一向信奉份子钱见人品，因为想看看各个路人的人品底色，就问了姐妹份子钱的情况。后来姐妹有些生气略带伤感地说，5年前参加一个友人的婚礼，当时我给了600块钱的份子钱，我的婚礼他却只给了200块钱。就这一次婚礼，通过份子钱就把交往的人看得透透彻彻，对方还不知道他的200块钱就把自己的人品出卖了。从小家人告诉我，别人送你的东西包括份子钱一定要记得清清楚楚，不要多拿别人一分，该还礼的时候只能多不能少，这是做人的规矩。3，不要越过你的伴侣跟他的同性好友走得太近，反之不要越过的你的姐们儿或者哥们儿跟他的伴侣走得太近。这两点是人际交往中的大忌，欢乐颂中的曲筱绡好心又带有恶作剧，虽然帮助姐妹试探男友，但是没人领她的情，跟姐妹的男友抛媚眼或者跟伴侣的姐妹眉来眼去， 都是在玩火自焚，小心你的人际关系最后一地鸡毛。第四个原则，不要经常向朋友抱怨。当你偶尔心情不痛快的时候，可以找人倾诉，但是不要逢人就抱怨自己的不幸。不要当一个行走中的垃圾，抓住一个人就当你的垃圾桶。前几天一个友人告诉我，他拉黑了朋友圈的一个人。我问，你们没有相处好吗？他得罪你了吗？他回答，没有，主要是对方经常在朋友圈抱怨，今天骂这个，明天骂那个，后天遇到一个不愉快的事情，总之好像每天抱怨那么多不幸。真的有那么多不幸吗？我们每个人每天或多或少都会遇到不顺利的事情，但是他能无限放大，把朋友圈当成他的垃圾桶。但是我不想当成垃圾桶，所以面对这样的人只有拉黑了。记住，不要逢人就说自己的不幸，这是污染自己的朋友圈。第五个原则，不要干涉传播朋友的隐私，管住自己的嘴。祸从口出，千百年一直是一个古训，不传谣，不造谣，不要把朋友的隐私当成茶余饭后谈资肆意传播。当你随便拿朋友的隐私传播，洋洋得意的时候，你就把自己推向了悬崖边上。没有人愿意跟一个出卖朋友不忠诚的人成为朋友，他们只会想，此人今天会出卖这个朋友，明天会不会出卖自己。做人不厚道的帽子无形中就这样被扣上了，从此你的朋友圈给你贴上不厚道的标签，谁敢跟一个不靠谱不厚道的人深交。很多人不明白，在人际交往中，你的行为就是你的品牌，好与不好都是在你圈子里被定论。人际关系交往中，不打听，不干涉，不传播朋友隐私，是尊重别人，也是在保护你自己。第六个原则，近君子，远小人，以和为贵。诸葛孔明《出师表》有这么一句名言，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一句治国的名言，对待一个人处理人际关系同样适用。我们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首先你得判断对方是小人还是君子。如果是小人，宁愿暂时吃亏，也不要与之计较，因为小人算计人是不择手段，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我们经常看到各种各样的新闻，都是为了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儿，最后酿成悲剧。反思起来，太不值得了。记住，敬君子，方显有德；怕小人，不算无能。第七个原则，不要把话说满，不要把事做绝。很多人在得意忘形的时候，容易把话说满了，只看眼前，不看将来，最后不免打了自己的脸。世间永恒不变的事情，只有变。我们经常看到娱乐明星、各行各业名人们风生水起时候，唯我独尊，一旦褪去了光泽、光环，最后成了笑话。做人切忌太猖狂了，低调是在保护自己。不要把话说满，是让你心里有谦卑之心、敬畏之心。考驾照的时候，教练经常告诉我们，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学会给别人让路，给别人留一条路，自己才有路可走。你自己霸占一个道，不给别人留条路，自己终将无路可走。这句话同样适用人生，不要把事做太绝了，不要把话说太满了。做人学会谦卑，那是在自己留后路。古语有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是那个 fish 是吧 ？Yes。 啊，我以为我还以为是驴，就是你真骑在什么马上还是驴上，然后叫它停，是一个象声词。 亏你还是个双鱼男。 鱼，你不是说吗？我早就不归那类人了。 你已经与水瓶紧紧在一起了。22:56了，这个时段呢，暖文章、冷笑话、男左女右的招牌动作都已经和大家分享完毕了。哎，突然间看到了 P P G I A P P 加， 万事顺心，不是皮皮加啊， P P 加， 万事顺心。事情是这样的啊，我来陈述一下啊。 嗯。 昨天，哎，我看到叶谦在某烤鸭店， 嗯， 吃烤鸭， 嗯， 吃没吃？ 嗯。 我还跟服务员说，这有个明星。五裤彩铃你们知道吗？啊，不，五裤彩铃你们知道吗？男左女右你们知道吗？我是都知道的。是不是在屋里喊了半天没有回应？ 不是，你说屁屁家，你要看见我，你进来喝口。我吃的有一点你没说对哈，两点没说对吧？一，我不算是明星；二呢，我吃的不是烤鸭。 你在那家店里没点烤鸭是吗？ 哎，但是我在那家店里点了只烤全羊。 哎，但是你知道有就是， 你能送过去烤，能送过去烤。 有听友的目光在这个望着你吗？ 我还真不知道，那是真不知道。 就是、当这条留言说出来的时候，你有感觉吗？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在包间。 哎呦喂！ 我在 扎心了， 对 扎心了， 我们所有的人都在包间，所以我就不太会注意那个外面有。 那你是在上洗手间的过程中？ 应该是、 哦， 或者是我可能带闺女出去加了，因为他那个门口电梯间门口有两个娃娃机，我可能带闺女。 现在餐厅都有娃娃机。 对，我可能带闺女去加了一个娃娃，加了一小猪给她，然后可能我们声大了点，因为加成功了嘛，所以我们就耶在那个餐厅里。 然后你就唱了彩铃。 我疯了，我家人一猪，我还唱一彩铃，我就跟老婆孩子欢天喜地的就往那个包间走，可能那个动静大了点，不好意思啊，打扰大家用餐了。 我们一会儿再聊这事儿啊。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改变命运还在公司沉睡，成为老板别让自己后悔。世界茶饮站上奶茶 C 位，从台湾到大陆，味道那个纯粹，开家属于自己的奶茶店。4006786888，世界茶饮 快来加盟， 投资需谨慎。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 PM， 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2018年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荣耀升级重装上线，限时折扣，秒杀多人拼团，一应俱全，专业人员深入工厂车间，走进田间地头，优质的商品选择，专业的品控把关，推荐更优质更稀缺更超值的好商品，为您的购物多重把关，保驾护航。微信搜索北广生活时间，月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The weather。 上汽通用安吉星智联 APP 提醒车主注意天气变化。 正在连接安吉星。 来关注天气，市气象台已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未来四天都将是高温高湿的闷热天气，最高气温在35度左右，外出要注意遮阳防晒和防暑降温。特别提醒，由于本轮闷热天气持续时间较长，日常生活中请市民注意节水节电，为城市安全运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或雾，南转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26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晴间多云，东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5度，最小相对湿度50%。 上汽通用安吉星智联 APP 可以为车主远程打开车内的空调，让您一上车就可以享受舒适的温度。安吉星与北京音乐广播，让清凉与音乐与您一路随行。 找着阴凉的地方，我要停车。 导航开始，全程是3.5公里，大约需要30分钟。前方路口请直。 等等，夏天找着凉快的车位就不能简单点吗？ 能啊，使用安吉星智联 APP， 提前5分钟远程启动车内空调，停哪儿都凉快。 安吉星智联给你更多汽车黑科技，上汽通用别克、雪佛兰、凯迪拉克原厂出品。 夏日炎炎，也要礼让停车哟。 3:03:40，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七月山30号周一晚上第30段的 NZNY， 我是女友韩丽。 对，七月是大月，八月也是大月，所以都有31天，我们还有一天才过完七月呢。 是的， 工作男左野谦也在这里， 也是收尾的时间了哈。 对， 很高兴的告诉大家啊，节目行进了1个小时之后呢，我们的评论量啊，今天晚上的合影照评论量 直接就到120了。 对， 嗯， 这个日本的朋友哈，这个顺利完成任务了啊，也祝你生日快乐。 谢谢你， 属于晚间版的哈。 嗯， 这位朋友我们曾经好像跟他 有 过互动，对吧？你有印象吧？他当时好像还在犹豫啊，要不要回国发展等等一些感觉哈。哦，好吧，一会儿我们会去你家里做客，说一下烤鸭店的事儿吧。 哎，怎么又来了？我以为过去了呢，那方儿，就是，嗨，就是老同学聚会，然后在， 哦， 所以在包间里，我还真是没想到出去还能碰见咱家朋友哈，啊，就是能让咱家朋友看 确认过眼神啊，嗯，就是叶谦本人。 但确实就是带着老婆和闺女啊，带着老大和那个老婆一起跟同学们吃了顿饭。 好了好了，家庭很温馨，我们知道的了啊。反正很少有听友在外面啊，甚至包间里看到过我啊，说明什么？ 因为你根本不去包间。 说明我很少在外面吃饭。 一直在大堂来回招摇。 说明我很少在外面吃饭，对吧？哦，基本上呢，就是也没什么胃口啊。夏天呢，也就在家里吃点东西得了。 你还别说， 啊， 现在对于这个食物跟食量的要求，我还真的是。就是越来越怎么说呢，这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因为你越来越等于说越来越馋了，你胃口其实你老觉得自己越来越不好了嘛，然后随着岁数长大，所以你越吃越精，越吃越馋，这个对于人来说是不是一个好事，我觉得。 我不是这种感觉 啊，你不是吗？ 对不起，我不是这种感觉、 啊、你还特能吃是吧？ 我其实挺能吃的，我只是阶段性的、啊、 我是越吃越就是尽量少吃，但是要吃的精，就变成这样的了。 你毕竟长我三四岁呢、嗯、啊，这还是不太一样的哈。 所以我就大的那种鲜美的多汁的肉才能吸引到我之类的，反正就这样。 其实我觉得咱们的听友是非常有这个分寸感的哈、嗯、人家为了不打扰你用餐、啊、 谢谢谢谢， 然后也不会造成周围的不会混乱吧哈， 就即便不会 戳穿你也不会混乱哈， 人家服务生都不认识我还谁认识我呀。 哎，但这个年代啊，我跟你讲，那天我有一次吃饭，有一个朋友也跟我说，哎，你知道谁谁吗？不知道啊，说可火了， 嗯， 在网络上多少粉丝、 哎、我都没，我昨天那个从小就一起啊，就是发小，从幼儿园到小学都一起长大的，我还没有我同桌的那个有名，有那个什么呢，有号召力呢。 怎么他 那个好歹是 他被服务员震出来了？ 对啊，那好歹是我们这个 演员 同学里边的一个一线演员呢。 哦、嗯、那没办法了哈、嗯、那 我站在人旁边 智探不如吧， 我站在人旁边还能让咱家朋友认出来已经不错了，你应该是先认出来他才对的。 那也不见得、嗯、就是领域不一样嘛， 对 吧？ 对对 对，不要妄自菲薄。 是是是是， 而且认识与不认识出来呢，这个东西哈，对于我们的人生没有什么绝对的影响，对吧？ 一样， 你也没吃烤鸭， yeah. 人家服务员怎么能说认识你呢？啊， 我没， 你点只烤鸭怎么了？ 也许人家就认识我了啊！行，下次让他们认识认识我，让他们认识认识我能吃多少只烤鸭。 I remember that every day I get a little bit closer to you. To you. Oh.Closer to you, a little bit closer, closer.

我就说哈，水腻的时候一定会腻回来一些老听友 啊。 油炸火龙果你还记得吗？这个名字和这个听友我真的有印象。 嗯， 因为当时我觉得这是两个不可能这个在一起共存的东西。 什么没有，你这种吃法有的是啊，炸水果也是在天妇罗中， 但是没听说过谁炸火龙果。 天妇罗中是有各种各样的这种， 但没有油炸火龙果啊、哦！我以一个、 哎、 这个吃了这么多年的 苹果都敢给打撕了，咱什么不敢做，对不对？ 但真的没有油炸火龙果啊！ 嗯， 腾力，还记得我吗？1116红油炸火龙果，我来打卡了啊！ 嗯， 我有半年没听你们节目了，哎，为什么呢？自从我养了宠物之后哈、啊、这个时间段我基本都在外面跟小伙伴们一起遛狗呢。 啊，这个时间段才遛啊？ 对啊，下了班吃完饭家里工作，我知道有很多人都晚上遛狗， 嗯， 但我会时不时的看看你们微博，关注你们每天的自拍，知道这档节目还在。其实我没听也是心里暖暖的，今天打开呢还是熟悉的调调，还挺想你们的。其实真的，我们这种老容颜老照片，从这个现实意义上来说确实没什么哈， 对， 但它就是一个存在，对吧？就是一种有安全感的代表吧。 嗯， 等有一天没有的时候，你就知道曾经有过的没有珍惜多么可惜 啊。嘿，你看我轻松愉快，轻松高兴加愉快，来自 Brand New Heavies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In the Name of Love， 以爱的名义。Yeah.

最近的关注啊，最近的关注和最早的关注。此时此刻呢，23:33，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18年7月最后一个周一晚上的 NZNY 第四时段。今天的红人1607红，在日本担当红人 Yuki 生日快乐。此时此刻，我们的留言量达到了153条， 在周一其实难能可贵， 非常不容易哈。 周一是真的不容易， 甚至让我有点膨胀的以为是我和你合影造成的， 可能是吧？ 不， 多少你今儿是化妆了吗？ 我明天肯定不是这样了。 你试试吧，又锐减啊，骤降。 Why you make me so sad? I wish that I was like you, and I'm sorry that I'm not. At least I still look hope. I guess that's all I've got. 小美江美琪的这一首生日快乐带给今天的红人在日本的 Yuki， 对， 希望这一份祝福你接收到。 嗯，这是七月底半月初的日子口，对，所以这个月份的都是祝福在你们的这个座上啊，座上嘉宾、嗯、 对，狮子女还是性情非常的热情火爆哈，也是挺直率的，比较招男孩喜欢的哈， 嗯， 对吧？这个你有经验喽， 是， 对不对？ 狮子女还是比较热烈的哈， 对，独得你的恩宠、 嗯， 对不对？啊，这个其他的十一女们啊，你也都知道了啊， 嗯、 这个那个那个那个啊， 是， 都会有一些个性上的一些特点也好，缺点也好， 那可不，嗯、远了不说，你不 别说我， 不用查武则天，你查， 别说我、啊， 你近了，你查查王菲，你看你就知道她有多热烈了， 对、啊、吧？我以为你要说其他星女的弱点缺点呢， 那我不说人， 不用说哈，因为就是各花入各眼、啊、 因为说不完根本时间不够， 就是每当我在节目里笑的时候哈、 嗯、 我就会想起这个有朋友说他听到我笑呢他就忍不住笑，说我笑的特别好玩， 对，很开心嘛，因为有感染力是吧，能把别人也带动， 就是那天在办公室，然后我们就是区域的另外一方哈、 嗯、 然后有一个同事就说，后来走过来说，我其实不知道你们在聊什么，我也不知道谁在聊，但是我知道韩立已经在， 对， 因为我听到他的笑声了， 这个虽不能说是银铃般的笑声，但是也是非常的快乐爽朗的笑声， 我有时候都不敢这个笑了， 嗯， 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很自然的流露啊，没有什么刻意啊。嗯， 好了，可以。 相片我会好好藏在抽屉，泛起那小小涟漪，是风吹过的痕迹。 夏天的味道。23:51啊，在这里呢也特别提醒大家，最近几天呢真的是这个黄色高温预警哈，温度都是34-35度以上。 没事，咱有西瓜。 这个。只是西瓜不足以哈， 咱有泳池， 这个空调都不足以撑着你哈。 空调就别那么就是什么封闭性干吹啊，我的意思就是你多少开着点窗户缝。有很多老人或者是就是用空调有那种固定概念的朋友就说啊，你别开窗户别开门啊，一开窗户一开门这个空调它就白开嘛。错，你开点缝，开点门，那个窗户缝，你会觉得会更凉爽。 对，而且对于一些体质比较弱的朋友哈，真的完全可以是开空调，就是开客厅啊，或者是其他房间的，然后能够渗透到你这边来一点就够了啊，不需要这个整宿的开。23:52啊，此时此刻呢，在新浪海丽微博上，已经让我们的评论量达到了163条哈，一种非常喜人的态势。 是 啊，一个周一的晚上， 对、 一下都到了160多条， 这好像是我们在 这是在最平常里面最不平常了。 而且是在7月16号过去了半个月之后哈，属于这个11年的刚开始的15天里哈，能够收获这样的局面哈， 那是、 已经不错了。 因为今天很喜人嘛，选的红人又是一个生日寿星，对吧？所以他又是寿星又是红人，又吉利啊！今天生日快乐加红人快乐。 翡冷翠2016，难不成你在什么餐厅看到过我吗？ 你也被人关注了。你也被人就是聊着了， 我不知道哎。他说终于关注你了，哎呦，他好像见过我本人嘞， 是吗？这个翡冷翠， 这句话我就不说了。 对，翡冷翠还说你很美，叶谦呢倒是跟想象中忠厚老实完全不是一个 style， 看着样子就是你是看见邪星了是吧？我就不是一个忠厚老实的 style 呢。 他听你的声音感觉应该是一个很沉稳的中年男子 啊、 但是一看造型呢，身上有佩奇，很社会啊，然后时不时呢扎个小辫子啊，非常的这个街头感哈。我想说的是，其实我真人我觉得没有照片好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照片它有美颜嘛，它已经把就是你不完美的地方尽量的给你修饰得很完美， 提高。 如果你觉得我真人比你想象的好的话，那应该是你觉得更喜欢一个灵动性的我。因为我有朋友就说我并不喜欢节目中的你。我怎么了？为什么？怎么了 、你是节目中形象的你，还是节目中声音和那个就是他所说的 style 那种你？ 因为他是我东北的好朋友，所以我跟他说话的时候肯定说东北话了 啊、就是、那好理解， 对吧？他就觉得在节目中的我让他产生陌生感了。 明白了。 他说你为什么不用东北话主持呢？ 你说那个男搭档跟不上我。 我说我们要说普通话好吗？工作了16年，如果因为一期说了东北话的节目而被啊， 对，那 请去喝茶啊。 是啊， 重点就是 那多得不偿失啊。 重点是我们要知道，人其实都有多面，就算你的朋友，他有时候也不知道你所有的时刻里的状态。 对吗？ 是， 这就是我工作状态。 你专业的是、你专业的这个职业声音出来以后，人当然这个其实也挺好理解。 嗯， 你比如说，如果我的妻子是一个窗口行业的这个人员的话，你在过他这个窗口，你也是，如果你过安检或者是你去买票的时候，他没抬头，你没仔细看啊，不是不知道是自己的丈夫来了，他也是会用那种专业语言。 你好先生， 对先生你好，几张票，你当然也会觉得很陌生对吧。 这不是好多最近大家在看到一些视频里面会说，他会有呈现的声音状态是结婚以后的你跟老公说话的方式， 是， 然后老公就会说你能不能用搞对象的时候对我说的方式再重说一遍，你就会发现同样的事情语气的不同会造成整个让人接受的感觉都不一样。 那是 比如说你会对男朋友或老公说什么时候回来吃饭 啊 整个逻辑都不一样了，你应该是什么时候回来吃饭呀。 但是如果变成谈恋爱的时候就会亲爱的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对不对，一下子就不同了。所以呢啊，这也不是装啊，只是在心境不同角色不同的时候人都会有一个变化和调整哈。 没错，今天用一首 Sky 的 Love Show 爱情出演来结束周一的男左女右。 是的，让我们一起喜迎七月最后一天。 谢谢今天的寿星哈 Yuki Lee， 也谢谢你今天的红人表现非常的抢眼出色，谢谢， 晚安。